茉莉花开的香气，闭上眼回到过去，划分界限的桌椅，下课却靠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。一路唱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因为从此就分离。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清晰，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。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，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，想遇见你。那童年的希望只一代时光机，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换季，带出荆棘穿过那森林，打开了任意门，找到你一起旅行。那童年的希望只一代时光机，你我翻过有些话总来不及，一直都放在心底，想要将你看仔细。但错失过的你已经离去。慢慢清晰，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。 持续着甜蜜。